进返京人员必须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才可以进返京。14天内有一例及以上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的人员，严格限制进返京。14天内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旗旅居史的人员，非必要不进京。 国内油价迎来3连降，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开启，汽油每吨下调130元，柴油每吨下调125元，这也是年内成品油价第6次下调。 那么具体到北京地区，92号汽油调整为7.03，降低了1毛钱；95号汽油调整为7.48，降低了1毛1。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测，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5块钱。 银保监会日前发布信用卡新规，开始征求意见。新规将严格规范信用卡息费的收取，强化治理过度授信、滥发卡、重复发卡等行为，对片面宣传低利率、低费率、以手续费名义变相收取利息等行为进行重点整治，促进信用卡息费水平合理下行。 接下来是国际新闻。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正在丹麦、法国、德国、比利时等欧洲国家迅速传播。对此，意大利、爱尔兰、葡萄牙、希腊等多国政府已经收紧边境防疫管控，要求来自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入境时提供新冠检测阴性证明。欧盟日前预测，奥密克戎将在明年1月中旬成为在欧盟地区流行的主要毒株。 视线转向日本，日本大阪市北区商业街的一栋楼房昨天发生火灾，疑似遭人纵火，共有28人被送往医院，截至记者发稿时已经有24人死亡。 起火点位于涉事楼房4层的一个精神科诊所。大阪府警方表示，一名50-60岁男子涉嫌携带不明液体纵火，警方已经成立专门的部门进行调查，疑似纵火的男子目前伤势严重，生命垂危。 媒体速览，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，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？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。 北京日报聚焦，望京和中轴线北端地区明年启动交通治理，18公里休闲绿道将环绕望京地区。 北京青年报介绍，海淀3山5园完整水系格局明年建成。 中国新闻网关注，文旅部要求暂停经营陆地边境口岸城市跨省团队旅游业务。 央视网反映，英国发布数据，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力是德尔塔的3到4倍。 今日节目早知道。 好，我们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。将于早上7点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。蔡奇在市第14次信访工作总结表彰会上强调，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，开创新时代信访工作新局面。 今天早上7点半播出的主播在线重点来关注山西透水事故，已经有2人遇难，国务院安委会对该事故挂牌督办。 教育部近日发文说，到2025年，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超过92%，重点加强县域高中办学水平。数据显示，全国共有普通高中学校14200所，其中县、县级市举办的普通高中占比51%。如何从招生管理、教师激励、教师培训等层面提升县域高中的教学质量呢？56人及以上的大班额如何才能全面消除呢？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《新闻天天谈》。 法院的执行是实现当事人胜诉权益的最后一公里。北京房山法院聚焦人多面广的涉及民生执行案件，今年总共受理涉及民生案件1252件，结案1029件，执行到位金额4400多万元。案件主要涉及追索劳动报酬、赡养费、医疗损害赔偿、交通事故等内容。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《警法在线》将为您详细解读。 整点快报，今天每个整点将会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。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开业试运行，延庆石经龙滑雪场快乐冰雪季启动，居民质疑老旧小区引入停车管理后反而造成停车乱象丛生，新闻广播记者将会为您连线报道。 生活小贴士，

利伯营胡同还住着两位盲人，由于厕所的位置就在其中一家商户的对面，每次两位盲人出门上厕所时，堆在过道的货物都会给他们带来不少麻烦。其中一位盲人告诉记者： 我就是没有，就希望他们这个送生鲜的这车呀，别往这厕所这搁，有时候他们有人旅户什么的，我给他们踩了也不合适，我就这么点要求。 居民指着胡同画着的停车线告诉记者，胡同本身有给居民划分停车区域，但由于这些送货车辆的乱停乱放，居民自家的车经常停不进来，而且停进来的车还容易被刮花。 哪辆车没有个划痕，这都是因为拥挤造成的。老百姓好好买的车都不便宜，你说哪辆车不给你蹭一下，不给你磕一下了。 据胡同居民们介绍，这些底商的正门其实有很大的停车区域可以供他们装卸货物，他们却要占据胡同本就不宽的道路。居民们不仅曾经多次与占道的底商沟通，也曾多次找到物业、居委会、街道反映问题，但都无济于事。居民告诉记者，之所以这件事儿久拖不决，一个现实情况是大厦和居民所住的胡同分属于两个街道。 就为什么没法管理一个区？就两个制度，两个办事处， 这边是 那边交道口，这边景山。 那么这件困扰胡同居民的问题就真的无法解决了吗？一件麻烦事儿牵扯两个街道，果真是问题解决的障碍吗？记者首先联系利伯营胡同所属的汪芝麻社区居委会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，底商所在的华人一品大厦不属于他们管理。 因为他们那个华人一品又不属于咱们街道管理，我们跟他交涉呢，告诉他呢，人家爱听不听。 居委会还表示，华人一品大厦物业对底商管理不严是导致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。 主要是他们那个华人一品大厦这个物业对他们底商管理不严，他们应该经营是在前边，现在他们好多进货什么全都在咱们后边胡同。 于是记者联系华人一品大厦的物业管理公司，询问能否让商户在前门装卸货物不走后门。物业工作人员表示， 这个人家街道已经来鉴定过了，那个门是允许他们走的。 对啊， 就是如果您这边有问题，或者你就得打1245，您找我们没有用。 作用它只是作用这个房子，但是这房子以外的问题，这就有的是属于个人行为的，这个你没法鉴定人家。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华人一品大厦所在的交道口街道，街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 具体的政策和法律条款我不太清楚，就是如果您要是跟我反映的话，我就是帮您反馈给执法队。 记者于是致电交道口街道的城管执法队，工作人员表示，他们也曾多次找过相关底商，但因为车辆货物并没有堆放在他们属地，所以他们解决不了问题。 这边没法处理他们呀，因为那个东西确实不在我们街道放的，这个是按案件的发生地算，比如说在哪儿发生，在哪儿管，这是相关法规规定的。它产生违规行为的是在那个锦山街道，那我们不可能跨区域执法，你找锦山街道的那个城管啊。 记者又致电锦山城管执法队，工作人员表示， 我这种情况我只能说帮你反映一下吧，我跟那队员说一下，然后让他去现场看一下，具体能不能解决我这儿也不太清楚。 于是记者又联系到利伯营胡同所属的景山街道，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多次去吹哨，但是制度不应由他们来制定。 那我们景山为这事儿给大家跑多少次了，还吹哨也吹过，这个事儿就应该是交道口发挥作用，我们只能一次次的分次管，但我们不能长久管，因为制度不是我们定的。您就说我们北京的，我给河北制定一个制度让你们河北当地人执行，他干吗？他不干呀。 热线快评， 听起来胡同居民这个闹心事儿是没法解决了，一边说按事件发生地来算，一边说我管不了那边的事儿，各有各的理儿，各有各的原因，好像很有道理，但是老百姓身边一件如此知晓的难事儿，说起来并不难解决，特殊之处就在于跨着两个街道，这事儿就无解了，就成了怎么也治不好的牛皮癣了。都在一个大北京，都在一个东城区，都别说是跨着两个街道，真要把老百姓的事儿当成一个事儿，就算是跨着区、跨着省，什么事儿也都有个解。都不用说联合办公，两个街道一碰头，两边的执法队联合出个勤，这点小事儿能是个难事儿吗？利伯营胡同居民的这点烦心事儿，什么时候能够解决呢？我们期待下文。